拜讲到那个保险业的存在时点，所以这礼拜要讲上礼拜特别留下来没有讲的，就是那个信用寿险跟信用保险的这一块，信用寿险跟信用保险这一块，光看这个名词就应该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不然我不会放在一起。一个叫信用寿险，一个叫信用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它差在哪里。某甲是一个腰保人，某乙是一个保险人。假设现在保的是一个信用寿险，这是什么一个情况？这个某甲最常看到的其实它是金融业的，是银行，然后它有一个债务人，欠他钱的人是 X 债务人， X 跟甲借钱嘛， X 跟甲借钱，然后这时候甲去帮 X 投保一个信用寿险，所以这个情况里面 X 就是被保险人，这是信用寿险的基本设计。然后你来想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运作会产生什么问题，第一个我们要先想的是，在一边法里面是不是有要求帮别人投保必须要有一个保险利益的存在，有个利害关系的存在，所以这条线到底有没有，这是一边法可能会去想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条线。直接跟你讲，我们来看一下十六条的条文，这也就是十六条的条文之所以有它的用处的原因呢，几乎都是用十六条的第三项第三款，十六条第三款来处理这个问题。十六条第三款说，要不然对于左列个人之生命或身体有保险利益，第三款写的是债务人，所以某甲是债权人，某这个 X 是债务人，债权人对债务人依照十六条第三款有保险利益。十六条我们讨论过，它是一个一免法的条文，所以要讨论是腰保人必须要有保险利益的情况，所以这样子的寿险，纵使在一免法里面可以做，这就是俗称的信用寿险。可不可以反过来我要问大家，某甲跟某乙保的是什么险？他是帮 X 保寿险。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啊，甲跟 X 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爱关系，可以帮人家保一个人身保险？想想你会不会觉得不是很合理？因为某甲跟 X 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债权人跟债务人的关系。正常来讲，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存在的是什么样的利害关系？是财产的问题嘛，对不对？现在保的是寿命，甲跟 X 的寿命，你会说 X 死了还不出钱，但是重点是什么？还不出钱，钱才是某甲整个心中想的，钱才是某甲心中所想的。所以，另外有一种险种叫做信用保险，其实它是产险的一种类型。它是怎么处理的？某甲未来有机会会因为 X 的债务不履行。X 的债务不履行，他是债务人，而受到损害的时候，某乙会美赔给某甲。所以接下来要写的东西比较特别，某甲本身是腰保人，他同时也是被保险人，因为保的是未来可能 X 会不履行债务的一种可能产生的财产上损害。所以你可以把它讲成是一种债权的损害，这样想可能就好了。因为在保险，等一下我们会讲，之后会讲的，保险利益本质上并不一定要绝对等于权利。你们学民法会想到权利跟利益的区别吗？所谓的保险利益本身是一个财产上的价值，它并不等同于权利。所以像这种债权，它是可以保的，债权是可以保的。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必须要讨有需要讨论甲跟 X 之间有没有保险利益吗？ 不用了，因为自己就是要保险跟被保险人。可是这两种哪一种才是现行实务上最多的？其实是信用寿险最多。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想想看，他是被保险人，他是被保险人，假设他真的死了，他死了，还会不会有人去找他的子女追债？他们逻辑上是想使用这一笔寿险的金额来去清偿某甲跟 X 之间可能原本存在的这一个债务关系嘛，也是个债权嘛，所以最后会利用一个保险金的给付，把它指定成受益人之后，利用一个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嘛，因为X 死了，这个保险金的给付作为这个债权的清偿，所以可以想象成 X 拿了自己的死亡后的保险金去清偿其对甲所欠的债权，这是两个关系哦，拿保险金去清偿这个债权，这是正常合理的做法。那可是这样子的说法在这边说不说得通呢？现在一样 X 死了，之后甲的债权受到损害，所以保险金本来就该给他。那这样给付完保险金之后，会导致 X 跟甲之间的这一个债权得到清偿吗？不会哦，因为这个跟保险没有关系。下面这一块其实跟保险没有关系，针对上面的这一个保险关系，由我们来想，这个保险金本来是甲保的，给付给甲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债权你会不会觉得，不该消灭？这个债权不该消灭，那他会怎么做？不可能让甲拿两笔钱嘛，所以之后我们会讲一个保险法53条的代位权关系，会变成由乙来向 X 主张这个债权。这是代位权的关系，这个东西你现在可能还不了解，但是你可以先抄起来。但在这里，因为是寿险，寿险的价值是没有所谓的填补到一个程度就不会再填补嘛，不会有不当得利的禁止嘛，这里就会有，所以要有代位权。但这个地方不会有不当得利禁止的适用，所以有没有可能拿两笔钱？蛮有可能的，有可能。不过，这样子的运作的重点，第一个优势是没有大危险，所以可以保障 X 的遗属啊，对，遗眷啊，眷属会承接，家属遗属。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实务上最常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套这边的逻辑，我们刚才从那边套过来，这是再从这边逻辑套回来，就是这里是一个保险金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付保险金给甲？因为甲是受益人，对不对？甲是受益人，所以甲当然应该拿到钱。那基于保险关系，乙就该给甲钱。那为什么可以说这一笔保险金的给付是债权的清偿？同样的逻辑，我刚才不是把这边说这个保险跟这个债权要拆开看吗？那一样在这个逻辑里面，甲之所以可以拿到钱，是因为他是受益人，所以这个债权是不是就不用看？同样的逻辑在推吗？所以这里的问题就会变成说，甲拿一笔保险金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受益人，而且这个债权不会被清偿。如果套一样的逻辑，就会变成这样。你们应该听懂吧？这个是债权，民法上的关系。这个保险金的给付，然后这个受益人的指定，都是保险契约上的关系。两个契约不是应该两两独立吗？契约之间不会互相影响啊。所以这个债权为什么会被清偿？这是我们解释出来的， 如果真的是受益人的话，甲其实会有两个权利，一个是受益人的权利，一个是原本债权的权利。但甲就会拿两笔钱，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可能会有同付给付的问题。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代位权会影响到小朋友，可能 X 的小朋友会被人家追查。不过现在还好啦，其实这种钱总价应该 OK 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继承法要修嘛，继承法要修了，基本上都是继承现金继承嘛，基本上都是现金继承的感觉，所以这个修法后可能可以使用，我觉得啦，这个会比较好。给付的问题在学说上是用解释的方式，在学说上怎么处理这个同付给付？他会说这个受益人不是真的保险法上的受益人。这句话有没有第二次听到？上班是不是在讲财产保险有没有受益人这件事？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印象？上班我们在讨论财产保险有没有受益人制度，他不是有学者直接说受益人这三个字不代表就真的是保险法受益人吗？对不对？有印象这个东西吗？所以学说上在这个地方，受益人这三个字并非保险法的受益人。而是利用一个第三人、第一第三人的契约去做一个清偿。将自己的保险金给付签订一个利益第三人契约作为自己债权的清偿，好不好？这是一个学术上解释出来的方法啦，不然这样讲就拿两笔钱，等于是 X 把自己的命卖了去换了保险金，被甲拿到，然后甲还可以去跟 X 生下留下来继承的小朋友说，欸，你爸欠我一笔钱，所以你还要还我，那不是也很没道理吗？所以其实所谓的信用寿险、信用保险，讲白话点讲，跟拿命换钱没什么两样，跟拿命换钱没什么两样。可是以财产利益跟保险，那个财产利益跟人身利益来想这个问题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比较合理的？其实应该是财产保险比较合理，因为某甲跟 X 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就想想这个问题。某甲跟 X 为什么可以保人身保险？就 X 死了，甲会怎么样？是债权无法顺利获得清偿。一旦是债权无法顺利获得清偿，那这样子的问题应该是产险吧？债权嘛，债权是财产上的利益啊，而不是这里想讲的寿险啊。可这个东西是从英美法传过来的。所以我们现行的实务上确实存在有这样子的商品，还有这样子的制度。所以如果有人可能会问你说第十六条的评释的时候，请你可以留意看第三款。十六条第三款本质上是蛮多人在批评，但是这样子的商品在现在的保单里就有卖啊，保险你去贷款的时候，银行就会跟你叫你买这个，不是叫你保活险就叫你买这个。真的，你去跟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会叫你买这个，他不叫你去你的房子抵押买活险，这些都是一定会叫你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留意到信用寿险跟信用保险。那谁会考嘞？其实最常讲的人就是林俊发老师啊，然后林俊发老师自己也觉得这个商品是有存在价值，但是渐渐的可能会不符合现在台湾的趋势。那本身是。英国的背景底下，背景制度下产生的产物，那在台湾慢慢的可能会用这种产险的方式来取代。那你会问我说这要怎么去处理哦？其实很简单啦， 现行法是可以允许所谓的信用保险的产生。你看一下，假设我们看95条之1好了，其实还蛮简单的。95条之1有一段是什么？保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之不履行债务所致损失负赔偿之责。你看后段那一块，有没有？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有没有？保险人保障被保险人因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所增之损失，保障甲的损失，这时候可以负赔偿之责。所以法条是告诉你可以这么做，可以。所以这样子的险种，其实你就可以用95条之1的方式来处理，保险人去保障这个被保险人因为债务人的不履行债务而损失损失，这就是啊，他死了嘛，不履行债务啊，无法履行债务啊，所以造成这个损失嘛，债权的损失，所以他就要赔他嘛，就这样就很合理嘛，95条之1。所以这样子的险种是可以做的，是可以做的，但是目前还没有，财产保险的部分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国外有啦，国外有，日本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把信用损益跟信用保险讲完了。基本上国考不太会考，研究所会考，好吧？研究所会考，国考比较不会考。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3页的第5个保险第一次分类。保险利益的分类，这里分财产上的保险利益跟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基本上法条也是这样子做区分的。但是保险利益究竟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东西蛮特别。你以前觉得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说是不是说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的那个利益是纯粹中立的嘛？就算军火都可以当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吗？你们应该有学过吧？没有。反正不当得利的利益是中立性的，但是保险商品很特别。所谓的保险利益至少有2个，一个要去释法。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犯罪行为不保，工具良属不保。作为一个犯罪行为会不保，作为一个工具良属会不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保险是一个让你心里安定的工具，所以如果你犯罪你还可以投保的话，你就会用力去犯罪，所以就跟保险最大善意的原则是有违反。所以第一个，保险利益在判断的时候会有一个适法性的要求，第二个会有一个具体可能性的要求，剩下就没要求了。什么是具体可能性的要求？你说那个某保险公司啊，我可以买一个月球保障险，什么月球的陨石掉下来会怎么样，然后砸到我的时候我就要保。好，或者说月球如果今天凹了个洞，你要赔我，是不是？你觉得这种可行性很大吗？不可能啊。又或者说哪天地球发生了什么变动的时候，或者外星人入侵的时候，你要赔我？你觉得这种险种，这样子的保险利益有具体可行性吗？可能你们看过外星人，我没看过了。但是至少外星人这一点是比较少见，可能有人看过，我没看过。又或者说你哪天被恶灵缠身、恶灵附身的时候，要赔你钱？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怪力乱神在。合理的理智上，它是欠缺具体可能性的，所以这样子的保险利益，我们也不可以当成是一个保险利益。所以除了这两点都可以说是保险利益，除了这两点的东西都可以说是保险利益。因此，在保险利益的定义上，既然那么的广，法条上当然也很广。我们现在看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好，14条。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在14条做了一个概括的定义，基本上分成现有利益跟期待利益。14条跟你说，要不然对于财产上之现有利益，或因财产上之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险利益。所以这里分现有利益跟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所以是有两种利益关系。第一个现有利益，也就是14条的前段，这里举了几个例子让你们看。第一个是物权关系，所有权、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第二个是占有关系。占有，你们在学物权的时候，不是说它不是一种物权吗？对不对？可是它在保险利益的分类里面是可以的，占有可以说是一种利益嘛，对不对？占有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利益，所以在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允许所谓的占有关系可以作为现有利益的一种。那什么是夫妻关系呢？这里不是在讲身份上的关系，是夫妻不是有日常家务代理权啊，又或者是说有财产剩产分配请求权，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嘛。 它跟那个夫妻的身份关系是没有关系，是在讲夫妻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利益，是财产上的利益。好，讲的是财产关系，所以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剩余财产分配啊，或者是赡养费啊，对，这之类的。然后最后一个共有，共有关系你们应该都可以了解到，它也不是一个物权的概念嘛，它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权利。共有，共同共有也可以说是一种利益，持有的应有部分可以当成一种现有利益。那我们要讲的是期待利益，期待利益曾经出现过一个考题，他就考说很早很早，他说有棵树，上面有果实，这听听就好，不用吵。有棵树上面有果实，然后但是长得很小棵，然后那农夫一直期待它会长大，所以就去帮他保险，保的是那棵树的果实，保的是那个树的果实。但是那个果实后来证实说它是一个哑巴树，果实就到那里了，就不会再大，是一个小小的，就只有一点而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利益，到底算不算是保险的保障范围？果实啊，菜啦，还有什么果实菜，还有什么刚才都重点的一堆故事，到底算不算是这里想讲的期待利益？在这个地方呢，期待利益就跟你们民法上的期待利益很像。期待利益基本上在民法上你们都会有一个概念，是要限缩解释的，不能讲，不能过度扩张，因为期待利益具有一个什么不确定性，再怎么确定的期待利益还是有一个不确定性，所以你们学民法的时候就会知道它要限缩解释。同样的概念在法典法里面是一样，期待利益有一个不确定性，不是百分之百，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就要严谨一点，就要严谨，采用限缩解释的方式。所以所谓的果实啊，在现在的农保啊里面，举例啊，果实必须要拘禁于成熟之时、采收之时。成熟可采收之时，但你当然一定会跟我说，这样也很飘渺不定。什么叫趋近于？到底是准备可以采收前一个月呢？准备可以采收两天呢？但是就交给法院去判定。但他们的确是采一个限缩解释的态度来判断所谓的期待利益。果实必须趋近于成熟而可采收之时，好吧？那期待利益曾经考过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问一个问题。遗产怎么办？即将得到的遗产怎么办？不算哦，因为你有可能会丧失继承权嘛，对不对？可能丧失继承权，可能会造遗嘱嘛，有可能会把老爸打一打打死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都什么情况都有。所以如果是继承，不能讲继承权，是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的继承权，这就不够明确了。但是如果你老爸已经死了，只是还没分割，这种就可以算，对，那种就已经算了。好，再来这个责任利益，责任利益是十五条的地方。责任利益现在的十五条写的不好，因为它直接写运送人或保管人对于所运送或保管之物，以其所负之责任为限有保险利益。所以十五条通常前半段我们都当作没看到，当成一个例示规定。重点是责任可以作为一个保险利益。重点是后半段，以其所负之责任为限有保险利益。前面有什么运送的保管，我们一般人都把它当成是一个例子规定，举一个两个例子来看看而已，举例而已。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消极的保险利益吗？还有印象哈，消极保险利益啊，也不是在说责任险吗？如果依照十五条这种规定，是不是只有运送责任险、保管责任险？啊，一堆责任险都不用玩嘛，对不对？依照十五条这种定义的话，一堆责任险都不用玩。所以在这边就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十五条前段通常学者是当成是一个例子规定，而把十五条直接当成一个消极保险利益的一个法条明文规范，消极保险利益的法条明文规范。好，我们跳二十条，二十条比较好玩，二十条考试比较常考。二十条是凡基于有效契约而生之利益，亦得为保险利益。所以二十条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条文，只要是契约而生的利益，都可以说是保险利益啊。这一条也没有说是什么契约，对吧？ 你们学民法的时候就知道契约很多，对不对？契约是非常多的，你可能是有名的，可能是无名的，甚至是法定之债、利定之债，这么多的分类都可以说是契约嘛。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利益，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补充性规范。那但是这里你要搭配一个问题，我们翻到14页的最下面第五个，这本来已经觉得很久没考了，但是又还是有偶尔还是出现一下。基于有效契约而发生权利或责任之人，其中我们要问的是婚约，订婚的婚约算不算是20条的契约？婚约，这个也蛮好玩的啊，这也是有争论的。可是其实从老师的个性就知道他会站什么答案，真的，跟老师熟一点就知道。好，在婚约这个地方呢，有肯定说跟否定说。你也知道，订婚之后只能算是未婚妻跟未婚夫关系吧？如果他们要保险的话，有符合16条吗？就问这个问题，先问这个问题，他有符合16条吗？你知道他有没有16条？16条是人身保险的嘛，对吧？好，现在问说20条可不可以用在人身保险里面？它是婚约嘛，婚约是一种人身契约嘛，对，那16条有没有适用？只是未婚夫妻的关系，应该是没有16条适用。所以接下来问的是20条可不可以适用在人身保险里面？因为可能未婚妻想要帮未婚夫保，未婚妻想要帮未婚夫保，像我太太之前就很想帮我保，在我们还没登记之前，她就非常想帮我保，然后我就说没有办法保，可能没有办法，就我所学应该是没有办法保。她说她就等到我登记之后才帮我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帮我保险，她是说保障多一点，对她多一点，对她好一点，对，好。但是肯定说跟否定说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论调呢？在人身保险里面，肯定说学者在20条认为它适用于人身保险的学者会认为说是一个相当的情爱关系啊。虽然我觉得这个争论很废，但是最近还是有考，我不知道为什么。相当情爱关系。那否定说就是说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真的，如果我太太那时候还没跟我登记，然后就要帮我保保险，我就觉得我死亡的几率可能会提升，对不对？会有道德风险的问题。想说反正法律上没有效力，他不是我的配偶，未来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先拿了钱再说，所以会有道德风险。基于这个道德风险，会多数也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多数觉得采的是否定书。为什么？除了道德风险，还有一个很大的，你为什么不等结婚再帮他买？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很急哦，急到这样，可以等到结婚之后再买。我现在觉得结婚其实比订婚容易，因为结婚就是等级，订婚还要办什么文定仪式，然后干嘛，我觉得那好麻烦。待结婚后再保险即可啦，再投保即可啦，这样就好啦。搞得那么复杂，所以比较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否定说的概念哦，否定说的概念，刚好搭配到后面的人身保险是不是有20条？看看，所以20条，如果有人叫你解释这个条文的时候，你可以说20条应该只适用财产保险，只适用财产保险。不是用人身保险，它可以说是财产保险的一种补充性，有点像那个最后那个补充规定嘛。其他基于有效利益契约所生之财产上利益，都可以说成为一种保险利益。好，知道，所以20条不是用人身保险，但我不知道，我记得法制还是什么又考了一次，所以我才会特别又多讲一点。那么下面16条的地方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这一块，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一下16条，他写的是，腰保人对于左列个人之生命身体有保险利益，第一个是本人或其家属，自己帮自己保可以，自己帮自己的家属保可以，那家属可不可以帮家长保？不是有分家长跟家属吗？对吧？现在法条的用语是说本人或其家属，所以如果现在腰保人是一个家长， 帮他的家属保是合理的嘛，法条可以用。那现在要不然如果是个家属想要帮家长保怎么办？所以我这边第一个问题是家长，问你一个问号，法条找不到，法条找不太到，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刘中宏老师有一个补充的意见，你就听听就好了。从民法的1122条来看，有一个永久共同生活同居一家，所以刘中老师就认为，其实所谓的16条的第一款的重点，就是在于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一家之人，就可以符合第一款的事由。第一款的事由，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一家之人。那至于配偶呢？法条目前没有规定嘛，对不对？法条目前没有特别去写配偶这件事。没有特别去写配偶这件事情，所以学者会认为说是要补充的，补充一下配偶的部分。虽然在身份法它是相当于家属的地位，但是它就不是家属，相当于家属就是它不是家属才会说相当于家属，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说学者啊，学者多数的意见会说他是要补充。修法补充，啊，如果不能补充，我知道怎么办？这时候可能就要类推了。类推是用家属，配偶的部分，配偶的部分。讲完这两个，再来同居人呢？同居人就有点像刚才讲的婚约的那个问题。同居人提供经济上的基础算不算？如果问这个问题，老师如果真的问，你就跟他分两个，搞好像是点钱。他说，如果是大陆的二奶，可能就可以用。为什么呢？因为大陆承认事实上婚姻关系，有几个省市真的承认事实上婚姻关系。之前有几个大陆判决是他的那个算是。搞不好只是邻居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二奶三奶。他的邻居提供带他去缴通电话通信费，就说：“哎，我这个月没钱，你可不可以帮我缴电话通讯费？”所以那个男的就台上就去帮他邻居缴电话通讯费，然后说：“哎，我这个月没有办法缴水电，你可以帮我缴一下。”那个台上又帮那个邻居缴水电费，后来那个邻居就去法院提告说他是他的，事实上婚姻关系，懂吗？所以在。大陆的判决里面，就用那个隔壁的邻居有可能有给法官一点钱，然后就用这样子事实上的一种生活费给付，然后就成为了大陆上的一个配偶，然后就回来告他的原配，台湾的原配说，你看我跟他在多久以前，多久以前他就帮我缴电话费，你这个是比我还晚结的，然后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官司，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几个省市有特别有事实上婚姻关系，就注意一下，如果有事实，有几个省市啦，你知道大陆很怪，有点怪，很多的省市都不一样，还有什么苗族法，然后还有香港的还要用那个台湾那个大清律法，香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区域还要用到大清律法的身份法，后来又改掉。曾经有一个案子，就是香港的，就是那个香港地图在好好找，我忘记那一块在哪，就是这个本岛这一块的这个地方。好的话，香港不是这样，然后这里有个岛嘛，本岛的这里有个海底隧道，本岛的这个区块，然后接近大陆边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区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修正成适用香港的条例，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例，然后他说就说适用大清律法来做身份法，他说某一个庄的人，然后就要找大清律法专家，那全世界只剩台湾的某一个位学者会懂。那就请他去做专家证人，啊，讲给法官听，说大清的律法到底怎么规定的。然后法官再依照那个专家学者讲的大清律法去判断这个家事关系，然后是谁胜谁负。所以是超级宇宙世界冷门的，从来不会有人去学的东西，但是世界上还是会有人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大陆的法条很怪啊， 所以人家问你同居人的时候，你其实用台湾的法律来想，大家是觉得没问题。但你去想国外的关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事实上婚姻关系的产生。那既然是事实上婚姻关系，是不是就等同于配偶，就有可能会有保险利益的发生？所以如果老师真的问那么无聊问题，你要拜托问题，就只能这样拜嘛。这个问题通常不会问的啦。然后第四个三角形也很废啦，可是还是一直以来就存在一种传统的思想，认为出嫁后独立生活的长女到底可不可以算是这里讲的家属？你现在就想废话，还是个女儿嘛，这一定是废话嘛。但是呢，这个就有梗了。你们应该都会去看一个什么司法院司法业务研究会第三期，可能你们也没看过，但是每个老师都会讲这个。这一本业务研究会这一期非常有特别的意义。你可能公司法也会写，票据法也会写，保险法也会写。司法院司法业务研究会第三期，这个是一本厚厚的问题集，然后针对三四法去收集一些资讯。那个时候，民国七八十年的时候编的嘛，蛮久的。那时候的法官是谁？是一群老头子嘛。所以他们在那一个实务意见里面会认为说，你都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就这样泼出去的水，好吧，非常废。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到底有没有保险利益？肯定说当然是你们现在可以接受的吧，肯定说嘛。但基本上有关系密切，而且还有身份关系嘛，他可以继承的，什么都可以，根本不会因为嫁出去就失去了亲属关系嘛，不会。可是否定说里面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司法院司法业务研究会第三期，无聊的时候可以记一下。他认为啊，抚养义务不等同于保险利益。嫁出去的女儿虽然还有抚养义务，但是不等同于保险利益。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意见。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考出来，有很多可以写。问的是，我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德国里。德国人的想法里，这是不是问题？因为腰保不用保险利益，在德国人的想法里，这根本不是问题。你现在懂吗？我们现在全部讨论的主轴都集中在十六条，十六条就是英美法的概念嘛。腰保人对被保险人，腰保人对被保险人要有可以投保的一个利害关系吧，这是英美法的概念。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讨论的东西都是腰保人对被保险人要有一个可以投保的利害关系。所以你其实就算写了司法院司法业务研究会第三题，写了否定说他说没有保险利益，你自己还可以去补充，好不好？你自己去补充说，纵使没有保险利益，为什么不能帮我投保？可以从德国的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纵使无利害关系。纵使无利害关系，星球同意后应该也认可投保吧？只要105条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写这种问题的时候，你都要无论如何都要提醒自己，在德国法的意见里面有没有要求腰保人要有保险利益？没有，这是德国人的意见，他认为用同一制度来解决就好了。啊，有人就是又想起来一句话，老师讲的双重反物体，对不对？其实是这个原因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16条违反有没有效果？上礼拜讲过没有效果，没有违反效果。没有人说没有保险利益的人身保险会怎样，没有利害关系帮他投保会怎样，没有法条这样讲，所以这真的没有什么好讨论。但是考试就偶尔会考一下，所以只好花点时间讲。哦，最后一个那个三角形，怀孕中之胎儿，怀孕中之胎儿，这里要讲的，现在讲的不是寿险的，因为不能保寿险，我们保健康险啊，保健康险，现在不能保寿险的，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去讲那个107条的纠正。107条的修正， 这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讲，它是一种健康险的制度。为什么会讨论到怀孕中之胎？要问的问题是，把这个擦掉，重画一个。好，那有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他是不是个人？学历、能力、死于出生、重于死亡，唯一有可能是依照第几条啊？胎儿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出生嘛？所以名单都被他烂掉了。所以现在有个母亲贾母，他想要去找保险公司，去保他现在肚子里的一个胎儿。你也知道，现在小孩越生越少，然后又越来越晚生，好不容易怀孕了，就当做保了，来保个胎儿。好，母亲想要帮胎儿保，保一个健康险。健康险就是未来疾病，因疾病所致之伤害、残废或死亡。健康险在保的是疾病，所以胎儿有可能有先天性疾病啊、先天性伤病这些问题，所以贾母会想要帮胎儿去保健康险。那问题就是，胎儿他这时候还不是个人，可不可以帮他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帮他保有什么好处？可以保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急着现在保？第一个问题就是，依照民法第七条要讨论这个问题啦。啊，这是要保，这是被保险，来写一下，要保跟被保险。第七条。民法第七条，你们还记得民法第七条曾经有一个问题是在说，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这个利益是指的是存货利益，还是说整体而言有利就好？这就有点像民法七十七条当初的那个问题，存货利益之行为嘛。这里有一个假说跟乙说，是整有一个是整体获益。所以在这里同样的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帮人家投保之后，乙会不会去找甲要钱？会吧？是不是有一个保费的义务？甲有一个保费的义务，然后丙可能会有一个据实说明义务。虽然他在胎儿，他在肚子里，他是一个胎儿，在他妈妈的肚子里怎么据实说明，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在保险法上，对于被保险人有没有规定一些义务？有吗？有这些义务存在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纯粹获利益的行为。所以，如果你认为民法第七条讲的是一个纯获利益之行为，像七十七条但书的设计的话，就不可以帮他保。依照假说的观点，就是不可以帮民保。依照乙说的概念。在这个关系里面，都是甲在帮忙帮胎儿负义务，丙只是受到保障，所以整体而言，他一定是获利的，百分之百对丙来讲，他整体而言是获利的，所以可以帮丙保，对，得出来简单的事实套一下，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那当然呢，因为有胎儿险，所以你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七条其实你在学的时候，应该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单纯获利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观察，它是一个有划算的、有赚的，整体获利即可。所以现在得到结论是可以帮丙保，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再一个问题，好处在哪里？好处是什么？甲为什么要急着帮丙保？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先天性疾病。来，我们来看一下127条健康险嘛，我就说是健康险嘛。127条说，保险契约订立之时，被保险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险人对于事项疾病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关系会变成这样，对，它是先天性疾病哦， 如果我们等到小朋友出生，然后所谓的先天性疾病，不是在出生之前，在胎儿的里面就存有这个，就是病嘛，这条绿色线就是病。那你等到他出生之后再来保，这一保，那不就是在这里投保疾病中，你要保什么？先天性疾病一辈子都会保不到。等到小孩出生才做投保的动作，他是不是很明显就是一个既往症的？这是啊，往上拉就知道啦。投保之前有没有这个病？有。投保之后也存在这个病，那你用这个病来跟保险公司要，你觉得他会给你吗？不会嘛，依照120起跳不会赔嘛，对，是120起跳的问题。所以现在要帮这些先天性疾病的胎儿投保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想一个方法，就是在他出生之前就投保。在这里就保，之后就问我说：“老师，为什么黑保？因为这些病通常在出生前查不到，懂吗？如果是优生学，以前查到了，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可能有什么症，什么症，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还要留吗？’这些是查不到的病才恐怖，这些费用是很恐怖的，因为他在出生之前我们就去投保，一直到这边才知情。”你知道我会想到什么问题？上礼拜我曾经讲过类似51条概念，是不是跟很像？双方都不知道，一直到他出生才会知情嘛。出生之后这一段才知情，所以在知情之前投保，纵使你认为这是寄存的病，是不是因为双方不知，所以有效，所以就要赔，就该赔。所以既往症不保，还有。这个帮胎儿投保的优势就在这个位置，这样子的图形底下，那这样子的结果呢？保险公司会做什么事？重点是先天性疾病可以保，可投保，它优势是这个，避免127条的问题。但是相反的啦，保险公司不可能保终身，对吧？保险公司一定知道这样子风险很高，所以胎儿险都保贵，保费很高，而且是定，可能定两年起，出生后两年，我给付医疗费用只给付这两年，极限也是给你两年的医疗费，之后一直持续下去，后面就不给。所以保险公司会用承保期间来做一个。风险的切割，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情况。所以你们小孩子要帮他保是可以保，但是保险公司其实也算准准你们这个如意算盘，他就说你要保费要两年起，付个两年而已，然后保费又收很高。但几乎都高龄产妇嘛，所以问题都很严重。真的，想看一对夫妻生不到一个，慢慢的补习班人就会越来越少，学生就会越来越少，大学就越来越少，台湾人就越来越少，不一定老多子很多，人不一定会变少，一直活着的话就不会减少。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一直不生下去真的蛮恐怖的，所以要考虑先生小孩，要不要考虑先生小孩？内政部好像现在就很想要推那个小孩子的很多东西啊，你们是有没当兵的对不对？那个好像说生两个小孩就可以申请什么什么什么特殊的替代役，又或者说你在当兵的时候，那个妈妈怀孕六个月，就是你的配偶怀孕六个月，你就可以申请什么什么替代役之类的，好像有最近内政部有过这种东西，就蛮有趣的。就是如果那些义男不想当兵，这边有可能有些是义理男子，不想当兵就赶快生小孩，赶快生小孩，好像就可以当什么替代役，然后每天可以回家休息那种，似乎是这样子。不过好像有看到这个法规有过，它是行政规则啊，行政规则。好，我来看一下十四页，不要听的，今天就赶快回家生小孩啊，考试还是要考。只是这个地方呢，生活费或教育费所养给之人呢，这是法条规定的。但是呢， 这里学者往往又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子就算的话，那刚刚我讲的包二奶不就算了吗？对不对？给那个大陆的二奶钱，不就是生活费所养几只人吗？对，所以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包二奶就可以包了。所以开始有人讨论，这个这一条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搞不好你借人家钱都算了。所以他开始有讨论要不要抚养义务的问题。学者开始去出现这两种学说，第一种学说是说依法要付抚养义务，并限时为给付，又或者是或限时为给付。这两个学说吵了十年之后呢，开始出现第三个这样的学说，不管法律上是抚养义务，以是否限时为给付判断，这是现在比较多数学者的意见。前面两派其实是比较老一点的学者会去争论的一个问题。如果站在你个人的想法底下呢，男生可能会觉得是第二个三角形比较好，依法付抚养义务，而且又给钱，可能啊，可能会觉得这样，不然你随便给个钱就符合这个16条第二款的事由，男生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站在保险法学者的想法是认为，刚我讲一句话，保险利益是什么？保险利益不是权利，他本来就不是用权利来看这个问题，他也不能用义务来看他是不是保险利益，对吧？所以以这个逻辑来看，我管你抚养义务，用这个想法来想这个问题，所谓的保险义务真的很抽象，真的很抽象。硬要问的话，就是一个利害关系四个字，就是利害关系。我们之前不是一开始在定义的时候，我就说保险利益是什么，就是利害关系。管你什么关系，就是利害关系。所以付钱给人家生活费，他跟你是不是就有利害关系？有吗？人身上的利害关系。那债务人这边，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信用寿险嘛，信用寿险这一块就是在处理债务人这里。那我现在问的是物上保证。物上保证，因为有个主债务人、同债务人、连带保证，现在问的是物上保证。什么是物上保证？知道吗？就是像是抵押房产的房屋所有人嘛，抵押房产的房屋所有人，像是这个甲跟乙借钱嘛，小微借贷，然后他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然后这个某乙一定会觉得某甲还不出钱嘛，怕嘛，就会找一个房子来做抵押。因为某甲没房子，就会找别的房子来处理，所以就找了一个某丙的房子来处理。那某丙的房子呢，就在这个消费关系、消费借贷关系里面呢，帮在作为甲的一个物上保证人，在这里订立了一个抵押权。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抵押权关系底下，是不是可以说丙是一个债？就是物上保证的，它也是一种物人债务人呢，我可以这样讲，是这个问题啦。乙可不可以帮丙帮？白话来讲，乙可不可以帮丙帮？结论是不行。为什么？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里面的重点是什么？是重点房子。房子赔不够，会不会去找丙？不会嘛？你们学民法的时候已经学过。房子赔不够，不会去找丙，所以丙死了有没有差？没有差，对吧？丙死了之后，房子上面抵押权还是不是在？还是在，所以不受影响。重点是在抵押权。丙是用其抵押权作为担保，与丙之生寿命无关。所以怎么可能去帮丙保呢？要保会帮什么保？帮房子保。乙会去帮这栋房子保，怎么会去帮丙保？怕房子烧掉啊，烧掉不就没担保了，担保物就不见了。乙要做的会去帮房子保，不会去帮丙保，好吗？这是作为一个物上保证人的地方，请大家留意一下。然后第四点。第四点，我们要讲一个董监事责任险，他到底是不是这里想讲的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先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写的是责任险。那第四款跟董监事责任险又差在哪里？都是一些很特殊的险种，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就会介绍一下，你大概懂就好，大概懂就好了。为本人管理财产之人。 像是鸿海跟郭台铭的关系一样，再有个甲公司，他去找乙保险公司，替他的最强最厉害的贾伯斯保险。所以贾伯斯就是被保险，这个 Apple 公司就是腰保的，虽然人家死了，甲公他还没死的话，那还是保险。所以依照现在法条说法的话，贾伯斯是让 Apple 公司管理利益，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核保利益嘛，所以这样子的保险是可以的。注记得这一保是寿险或者是人身保险，还有这些都可以，因为这是16条，16条在处理的是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所以甲保险公司作为一个腰保人找乙甲保、甲公司作为一个腰保人找乙保险公司去投保，替他的高阶经理人甲博士保一个寿险。如果我是 Apple， 我已经去保了，他快死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他已经有胰脏癌，可不可以保嘞？保险公司会不会让你保了？会不会成为拒保户呢？这个是下一个问题了。那这里是一个正常的第四款要讲的东西，然后我现在讲的是责任险，也是甲公司帮乙可以找乙保险公司投保，但他保是责任，所以他是产险的类型嘛，对不对？他保是产险类型，简单说来看就是甲伯斯有没有可能做了什么事情对他人产生责任呢？对这个 X 有可能吧，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甲伯斯就是被保险的 A 公司，就甲公司就是腰保人。最常出现的可以说是像是证交法，证交法，或者是把公司法，公司法23条，比较好理解。公司法23条不是也有损害赔偿责任嘛？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责任负责人嘛？对，负责人对第三人会依照公司法第23条有损害赔偿责任。那为了避免经理人在执行业务的时候心有余悸嘛，或者担心嘛，所以市场就产生这种董监事责任险，以公司作为腰保人，以这个经理人作为被保险人。一旦这些经理人对外产生责任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就会替他给付金钱给这个赔偿给他。你会发现我特别绕一圈，因为是替甲伯斯赔给他，不是直接赔给他。那逻辑上是这样，替甲伯斯赔给他，这个是董监事责任险。因此，董监事责任险是不是这边16条要讨论的？不是哦，16条讨论的是人身保险，是因为这个经纪人死亡可能会导致公司的营运上有困难。讲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条款也很废？甲伯斯死了是让甲公司的经营上有困难，从这句话你听起来，发现它是什么理？财产上的关系嘛？为什么要放在16条？同样的问题啊，我们刚刚在讨论16条第三款的时候，有讲过这个问题，再问，同样的第四款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第三款跟第四款。其实都有人说不该放在这里，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人身上的利害关系嘛，它根本是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你自己想，公司会去管理经理人，说哦，我好爱那个经理人，所以经理人死了，我公司好难过，是难过吗？是赚不到钱难过吗？懂我意思吗？那个情债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基本上第三款跟第四款都只能说是一个财产上的损失。那为什么保的是人身保险？你用这样子的思考逻辑去想，就觉得，的确怪怪的，的确怪怪的。好、哦，所以14页这个地方我们算是讲完了哦。14页这个地方算是讲完了。基本上你们应该了解什么是保险利益的种类的啦，了解利益的种类。啊，下面这个地方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保险利益之变动。这个问题跟我上次讲的那个。区别说跟始终存在说会有一些关联性，会有一些关联性，跟上次讲的12页会有一些关联性。首先，保险利益之变动，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保险利益会变吗？有可能移转吗？还是只有有跟没有？因为你看我下方主要在讨论是移转这个问题，它有没有可能是移转保险？就直接来想这个问题。好了，那我们来举个简单的图方想这样。有没有某甲有一台车？为了这台爱车，他去找某乙投保，所以原本甲是腰保人，也是被保险，然后替这台车子投保。啊，因为这台车子呢，有可能是甲担心自己出车祸撞到别人的。撞到人的时候，或是撞到电线杆的时候，车子的屁股凹掉，那法拉利的那个马可能会断掉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保了一个车体险，车体险就是针对这个车子有可能产生的损害，然后保险公司会替你把它修好，或是提供补偿费的一个财产保险类型的某甲。然后这个某甲呢，刚好27岁。27岁，没有近视，然后没有高血压啊，无病症啊，无病就好了，无病。所以保险公司说，哦，这个很棒。然后这台车呢，新车，定期保养，而且该换的都有换，该修的都有修。号称最顶级、最完美的状态，所以这里先问第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保车险要看车还看人？保车体险的时候看车还看人？车主会不会影响到你？有没有可能撞到出车祸？会啊，烂车容易出车祸。可是人会不会影响到这台车？会不会被撞到？也会嘛，人爱超速嘛，再好的车也报废。所以基本上在车险里面，这里就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啊。其实以前在车险里面出现过属人主义跟属物主义啊，也属车主义好了，就是车险比较多。属人主义跟属车主义的两种核保上的标准，两种核保上的标准。那后来呢，在台湾呢现行的运作下，采取的是一个折中说。在折中说里面呢，他会去看驾驶人是男的女的，驾驶人的年龄。然后会去看车种，然后会去看车龄，懂我意思吗？他都会去看的，所以他是采折中的一个方式来评论这一台车的状态，来判断风险。他是采一种折中说哦，好，大概知道就好。讲到这个之后呢，这台车甲在睡了一个觉，做了一个梦说，梦中有一个仙女跟他说，赶快把车子卖了吧，讨老婆比较实际。所以他就因为那个仙女的启发，他就说：“好不好？我决定把这台车卖了，他就把它卖给了另外一个人，卖给了一个丙，定了一个买卖契约，把它卖过来，这台车就变成丙所有。既然变成了丙所有，这个契约还可会继续转过来，又或者说这个契约会不见？这个现行实务上非常有趣的一个运作模式的。你觉得换了一个人？”风险有没有变？虽然车子不变了，但是一定有变。我就举极端一点嘛，这某丙45岁，近视1500度，然后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然后还会开车打喷嚏，好不好？该有的都有了。开车一直打喷嚏很危险，你知道吗？就一直哈气，然后前面又看不到，然后又喜欢玩 iPhone， 好不好？就什么都可以，然后又不绑安全带都可以。所以换到这个丙身上，你觉得风险变了？变非常多，但是车子没变啊，车子没变，人变了，你觉得风险变了吧？这个刚刚不用我讲，你一定知道风险变。所以保险利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以前在讲保险是不是都在讲这个所有权？这是保车体嘛，保的重点是这个所有权嘛，又或者是这一个所有权，是这么单纯的一个概念吗？所以我说保险利益不等于权利。他有一个很重要，从这边可以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叫做属人性。保险利益有一个很强大的属人性存在，为 会因为持有者的不同，会带出风险不同。所以这也可以顺便写一下，保险第一不会等同于权利。不会直接等于权利的概念，并不会因为所有权变动，那就觉得保险第一变动。因为保险第一看的是什么？用来判断风险。既然是判断风险，那就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谁的就是谁的，不是这样子想。要想谁来用这台车的这个关系。可是我在第两课教已经是会用所有权来让你去想这个问题，一定会用所有权去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句话了，好不好？十五页最下面有一句话，不仅只限于所有权之概念。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十五页最下面的最后一行，啊，最右边那边，不仅只限于所有权的概念，保险利益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基础，经济上的基础。他从最早的固体说，到后来的权利说，然后再慢慢演进到利益说，然后到最近甚至产生了经济上利益说。这其实是一直在扩张的一个概念，物体说、个体说，就在说那个东西。它慢慢的从德国带出来一种权力的概念，可这个权力又有人说，有些是权力，有些不是权力，就产生了利益。学民法184的时候已经学过利益，然后后来从这个利益之后又再扩展出来所谓的经济上利益，所才是现比较多数的保险利益的价值，保险利益的一个应该算是它包含的范围。从经济上利益说可以看出来。那这个部分，你如果真的很想了解，考试不会考，真的很想了解，可以去参考江考国老师的。江考国老师的那篇德国论文的重点是在讲这个保险利益是什么。你说是德文的，不用担心，老师都已经把它翻成书放在课本里面了。老师写书的时候，一定是把他最熟悉的论文先写一二分之一。所以江考老师是针对保险利益这一块的定义写最多的一个老师。他写非常多，他那时候是在讲海上保险利益跟财产保险。路上保险利益差别是在哪里？他写的论文是这个海上保险与路上保险的经济保险利益之境，然后就介绍很多保险利益的问题。好，这里我要带出的重点是路人境啊，那边刚好顺便跟你讲一下那个保险利益的学说，它有哪几说？那不会考，那不会考。所以从这个属人性的概念来讲，保险利益是不是有办法反产生所谓的移转？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最极端的一派学说会直接认为说，没有保险利益移转的问题，只有所有权移转的问题。所以在所有权移转之后呢，这个保险契约应该就是不同的保险利益关系。那所以任何的契约都应该是一个新的契约，重新评估风险，重新评估风险。这是一个最极端的说法。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个法条，第十八条。十八条可以说是一个出路啦，你看，第十八条说，被保险人死亡，看后面先看财产，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除契约另有定定外，仍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所以这个契约会不会因为移转而变得无效？不会，所以他这里十八条肯认的一种概念，就是有可能可以做移转。有可能可以做移转，这个所有权的移转有可能会同样导致这个契约的移转，后来变成利弊之间。所以，我们从一个两派基本上的学者来看，首先是一个最狭义的学说，狭义说呢会认为保险利益只有有无的可能性，保险利益只有有无之概念。这是怎么来的？ 关系嘛，只会有有无的概念，基于属人性带出来的结果。所以，所有权的移转应该要另外定一个契约。另外由丙去找乙重新做一个风险评估，另外定一个契约。转后应该要立定一个契约，但是现在多数意见、啊、就是基于我刚才讲的法条喽。法条是说，所有权移转之后，契约还可不可以存在？能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所以依照十八条的概念来看，好像是赋予了一个保险利益移转空间嘛，可讲到这里大家就开始乱，奇怪，这样子到底要怎么解释十八条？多数的意见会认为说保险利益有移转是可能，所以才去引进所谓的法定移转，说立定移转，说事前控制、事后控制，又讲这么相对当然受让主义。啊，绝对当然接受主义，这讲了一堆国外学说进来，最主要就是现行把十八条赋予一个保险利益移转的可能性。那可是呢，我可以跟你说为什么要有十八条吗？可以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续保会比较便宜，重新保会比较贵。而且续保的话，保险公司要花的核保费用会比较低，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十八条的存在是一个保险实务上的便宜形式啊。它的优惠有什么？续保的保费优惠，续保的核保优惠，核保可以减，续保的保费会较低一点，第二个核保的费用会下降，因此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可以容忍的风险范围内，他会允许这样子的移转之后契约跟着过来。如果这里也只是一个27岁的人，他近视可能只有50度，也都没有病，那你觉得保险公司有必要重新再核保一次吗？他就是麻烦，不用了，同一台车嘛，车子不用看了，人又差不多，那我们就直接让这契约转过来，继续保下去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行政上的便宜形式啊，会有一个核保费用的。核保费用会比较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是续保的保费会比较低，所以保险实务上都会同意这样子的做法。但是呢，在法学的讨论上，你比较好记的方式其实应该是去记狭义说，因为真的两个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时候应该要当成其实它是另外定的一个新契约，好不好？好吗？这是实务上的一个结果，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新契约。应该说，保险公司在看到了新的所有权之后，他心中已经做了一次风险评估，定了一个新契约，好不好？用这种概念来记，你其实会比较好记。因为十八条是写保险契约另有定定外，所以他在契约约款里面会说，如果你移转给其他人，经通知本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在评判一定的规则、一定的条件后，可以选择是否继续承保。他会定这样子的一个条款，所以在本质上它是一个新契约，重新评估过风险，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记忆会比较简单，所以下面讲的转让啊，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其实是一 契约条件的转让，不要想成一个保险利益的转让。所以这里写说，人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这个利益你要想成什么利益？保险契约之利。他没有写什么利益嘛，所以你不要想成保险利益。法条十八条写的利益这两个字，你要想成保险契约之利益，而这些不就是保险契约之利吗？因为你一直投保就是老客户嘛，费用会比较低、啊、然后又是以前的人嘛，所以投保费用会比较低，所以这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保险契约之利益。那、啊、这个东西你应该有印象吧？之前我们举的例子嘛，保单价值准备金嘛，它是一种保险契约之利益嘛。所以这里是因为甲跟某乙建立的良好的保险关系，让乙愿意提供较为低廉的保费来做承保，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关系可以让丙得到的话，那良好的契约关系不就是保险契约之利益吗？所以它没有取代我们所讲的狭义说，好吗？我们刚刚讨论的结果没有让狭义说变得没有办法运作。从狭义说的概念来看，这里的所有权移转，保险利益有没有变动？有变动。然后十八条讲的是什么？契约之利益。啊，至于现行实务上的这种便宜形式，其实本质上是另外定了一个新契约，做了一个新的风险评估，懂吗？所以你从狭义说也是可以说得通，而且比较好记，比较好记。不然你记那个通说什么十八条保险利益仍有移转之可能，然后可是他最后提出来也会跟你说是保险实务上的便宜，保险实务上会比较方便，对不对？他就会这样跟你讲，他理由也是这样讲。他既然是这样，你何必去记一个不好记的东西？所以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它是一个保险契约的移转，保险契约的移转，这里就有出现过国外的立法有一个法定转让跟意定转让，这两个差在哪里？一个就是你死掉了，这里是买卖嘛，有可能是假死的被丙继承，这种就是法定转让继承嘛。啊，如果是意定转让，就是假卖给乙丙嘛，就差这个移转的方式有没有差别而已嘛。移转的方式有没有差别？这个所有权移转有没有差别？所以你从这里来想一个比较好记的方式，这里有国外的学说，可是你这其实不一定要记，因为也不会有人问你说国外的法律是怎么去处理十八条的。这里就想，是法定让与跟或是意定让与哪个比较可以让当事人有控制的空间？一定是意定让与嘛？你就这样想，意定让与是甲可以决定的，然后法定让与是甲死不死这件事情。所以甲死不死这件事情，你觉得甲可以控制吗？甲不可能可以控制吗？既然甲不可以控制，你就来看美国人的想法，这应该要当然接受，对不对？他会认为说是绝对的当然接受，这是美国人的想法，因为他是死这件事无法控制，他就会绝对当然接受。啊，但是如果是意定的移转呢，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应该事前跟我讲。有没有？他说，所以他搭配的是一个事前控制原则。你要移转之前，你要跟我讲，不然这个契约你怎么可以说要移转的呢？这是美国人的逻辑啊，啊，但是德国人的逻辑呢，就刚好卡在中间，这边变成相对当然接受。这边变成事后。这两个东西其实很像，根本就一样。这两个东西白话来讲，就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后，契约关系存续，也就是移转之后了。事后，契约关系存续，一定的期间。但有双方当事人协定后。奠定契约， 所以德国的想法是比较一种折中啦，基本上不要让保险关系停顿，它会相对让你接受，但是既然是相对，就是有一定的期间，啊，事后呢才做一个控制，等到事情发生之后要跟我讲，而不是事前买卖之前要跟我讲。等到退一步来讲，其实德国的做法是比较往后面偏的，就他认为说契约关系先存续，我们再来调整。可是美国就是用我刚才的逻辑来讲，说哎，这不能控制的啊，那我应该绝对去接受它啊，这可以控制，那你就应该先跟我讲，买卖之前先跟我讲，这不可能死之前跟我讲吧？直接打电话来跟办公说，哎，我要死了，所以那个契约我要移转给我儿子，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只是国外理论，不用背啊，不用背，真的不用背，真的不用背。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台湾的法条是怎么写的？是十八条。十八条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这一块。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看的是十八条的被保险人死亡这一块。被保险人死亡这一块，这一块问题在哪里？请问，哎，你想想，人都死了，是不是就该赔？就这样，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人身保险中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不会有转让的问题。人都已经死了，啊，就算这里是财产保险在讲的话，如果他写被保险人是财产的话，那就是继承的问题，就等于说在这台车里面假死的，假死的，啊，然后在讨论是这台车是继承给谁嘛？啊，重点是这个权利的所有权的移转嘛，那不就跟后面是一样吗？继承不是也是一种所有权的移转吗？就是这边讲的法定转让嘛，法定转让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前面那个被保险人死亡删掉没有差，你就来想这个问题，在寿险里面被保险人死亡就是要赔嘛，然后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死亡不就是继承？继承不就是所有权移转吗？对吧？所以这里依照江投保这里就会觉得前段十八条前段是最稳，无论在人身保险又或者是在财产保险中都是个最稳，所以我在这边就帮你把两个三角形的理由都已经讲出来。两个三角形就已经把理由都讲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你自己要多多留意一下保险利益的变动这一块。其实重点是在保险利益的转让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好吧？保险利益的变动，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什么始终存在说，都已经讲过，这里在讲的是有没有可能转让的可能。这里你要搭配十二页的那个存在时点一起去做讨论。那我们后面用一个题目来看看这个问题，用一个题目来看看这个问题，这题目很难，非常难，它不逻辑上不应该在考，逻辑上不应该在考，这东西很偏保险学。某甲出售其所有房屋移动给乙，该屋原已投保1000万火灾险，试问若下述时点发生火灾，何人得请求保险金？这其实就是梁宇杰老师以前很爱考的问题，梁宇杰老师现在也不会出。那个律师司法官考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一点。它分现实交付跟移转交付。这个东西你们学物权一定学过，除非你物权没学好，所以你现在就要听它，就这样。物权没学好，你现在就要听它。现在某甲跟某甲去投保，没有讲跟谁投保，好，某甲去投保，某甲跟保险公司投保。然后他把所有权要把房子卖给乙，要把房子卖给乙，然后保的是这栋房，保的是1000万，某甲买。好，啊，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契约有没有移转的可能性，有可能吗？有可能因为所有权的移转而导致这个契约移转过来，只要甲乙的风险性差不多，就可能产生那边刚才讲的嘛。保险契约利益是移转，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所有权什么时候移转过来，会不会影响到？因为它的关系有可能是这样，我画两条线。它第一个理由是现实交付后移转登记性，依照民法373条，不是在交付之后危险负担就移转的吗？可是你们现在应该没有人在去看什么姚瑞光嘛？基本上所有权的移转是在登记嘛？登记为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危险负担变动。在这个时间点是所有权的变动。这两个东西就会有拆开的 delay。对不对？有个拆开的 delay。偏偏这个事故就在中间发生的。怎么理解？这是第一个问题要问的。第二个是移转登记后限时交付权，所以它事实上是反过来的情况，上面我就不再写了，民法跟373，它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契约有没有可能转过来在乙跟八成公司之间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去看的是说这个契约搞的到底是危险负担还是所有权，很难哦。危险负担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使用收益的感觉啦，可以用使用收益来讲这个问题。房屋的使用收益，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是承租人，一个是所有人。有很多的想法都可以觉得，其实火险保的是什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火险保是什么？你觉得是使用收益还是所有权？这很难哎，真的超难的。因为这个争论非常久，有一说认为是使用收益，有一说认为是所有权，火险哦，甚至还有一说认为是折中说，也有听过，认为是兼采的概念，所以你从这个题目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看，我们刚才已经先第一个层次当然是先说契约或移转啊，18条你要先记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写18条啊，这个因为太麻烦了，我就不再讲。第二个层次你就要看它到底有没有移转嘛，18条同意保险契约可以做移转的动作，那现在到底是这里有没有移转，还是这里才移转，还是两个都有移转？如果你认为保险契约的火险的部分保的只是使用收益的权限的时候，在案例这是一嘛，案例一跟案例二就会得到什么？在案例一这时候是赔给谁？赔给乙，因为保的是使用收益嘛，他已经转给了乙嘛，赔乙。在案例二会赔给谁？会赔给甲。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刚好会反过来，在案例一会赔给谁？因为所有权还没有移转，所以他会赔给甲。在案例二的情况，他会赔给乙。但这两个决说的结果会不一样。你不要跟我说赔给甲会怎么样？甲这时候也会因为给付不能要去还人家钱啊，他就拿这个保险金去赔而已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火险导致房屋毁损灭失，然后没有办法完全给付，那甲是不是应该要赔给乙钱？对不对？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想的话，那个保险金他会用来作为未来赔偿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两说都有办法解决，不过呢，偏偏。保险实务查的是折中说，他认为整个保险契约里面火险同时兼保障了保危险负担以及所有权的概念，因为保险利益跟民法完全不一样。刚我不是先解释保险利益是什么吗？他认为保险利益的概念跟民法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案例一还是案例二，都应该赔给。原因是保险利益采的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而跟民法上的权利应该要脱钩，不要用民法概念来判断这些问题。但是这一定有争议啊，没有办法。但是比较多数的保险学的学者认为是一个。使用收益兼所有权的概念，因为所有权不是就包含使用收益吗？对不对？所有权不是有使用收益处分吗？三个嘛， 所以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啊，这很麻烦，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英美法的权利就不是所有权，它是一束权利。可以去看那个《权利论》，有一个英美法的文章叫《权利论》，它讨论什么是英美法的权利。然后同样的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判断，啊，这里会的确会出现不同的答案。当然，廖永贤老师最后解释解都可以啦。廖永贤老师的答案最后解都是都可以，因为一个是基于危险负担。赔给你，一个是基于所有权赔给你，一个是像案例一就是基于危险负担的移转，所以赔给你；案例二就是基于所有权的移转赔给你，对吧？有印象哦，有印象。刚才是讲到这里，如果你真的很强，你还可以去听听姚乐光老师的书。姚乐光老师是一个比较古早的，他不会把这两点拆开。姚乐光老师认为，危险负担的移转就是在登记之时，不动产的危险负担的移转就是在登记之时，并不会因为事前的交付使用而产生危险负担的移转。这个可能会跟你民法上概念有点不一样。你学民法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拆开学嘛？对，现在王正健老师一定是这样拆开学。但是早期的有些民法学者并不认为不动产就会拆开哦，并没有认为一定会拆开，有的人是合在一起的。姚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好，休息一下吧，我休息一下。